是个毒瘤残局，我来收，算了吧，一九九九，忘了曾经拥有，也忘了要钱要房要分都是你的手，从今后死了一个拼命却痛的温柔，多一个爱情杀手，算了吧，一九九九，忘了曾经 画面闪在眼前， 闪在眼前，

手人曾经闯入我的内 心世界， 多少人曾经用思念将我撕裂，多少智慧才能忍下我的离别泪。